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界啊最近的这些大事件啊，这些科学新闻都有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和我一起和大家来分享这些话题的二位好朋友，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李维扬。 还有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首先第一件事情啊，跟每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呢，如果你能够用很好的方法的话，你还可以享受其中的快乐。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坚持，而且在里边投入足够长的时间，你的人生也将从此不同。我说的事情是什么？是学习。有多项研究证明啊，学习真的可以使人快乐啊，我不是在这里奉劝大家学习，也不是给大家呢找学习的理由，我们仅仅是分享一项科学研究，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多项研究显示，学习给人带来自信和成就感，因此让人快乐。学习让人自信，通过学习知识，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经验，为某个想法做出贡献，同时获得受人欣赏的感觉，这种自信会让人快乐。据此前发表在《牛津经济论文》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更爱学习的人往往会增加他们的好感度和影响力，这有利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巩固更多的知识。此外，适应能力和动力是促进学习的原因，由此引起的学习行为可以帮助带来幸福感。失败会促使人们提高适应能力和动力，从而鼓励人们去学习与某一学科相关的拓展知识。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也证实，好奇心也是促进学习的原因之一，它能使我们能够尽情享受更多的学习活动。在教育方面，美国康奈尔大学发现，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加理性，更善于决策。英国牛津大学和工人教育协会的一项合作研究发现，日常工作之外的额外活动对身心健康有更大的好处。总而言之，研究表明，学习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感，快乐的确与之有关。 听完这则新闻之后，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什么感觉，尤其是告别学校很多年了，现在还会想起学习使你们快乐还是不快乐的事情吗？ 让我先来给大家拔高一下吧。虽然我已经离开学校很多年了，但照亮新闻深处这个节目每一期对我而言都是在学习。 哎呀，是不是也很快乐？ 非常的快乐，那份成就感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从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其实内心会有一点对自己的不自信嘛。 嗯。 后面我就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听的，我真的是私下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嗯， 才敢于上节目的。 我们都能听得出来。 对，分享一些里面的趣味小知识啊，甚至是分享那个科学家背后可能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才得到的这些基础。 嗯。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在这一期一期中，你真的会获得很多很多的快乐。而且那种快乐是激励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你在录节目的时候你人会更自信，你在生活里当你接触到说，哎呦，我这条新闻我上周刚讲过，你生活里那种愉悦的快乐，还有你跟周围人讲起来那个洋溢的自信，都会感染到周围人也去爱学习，大家也爱跟你讨论，久而久之你们会形成一张快乐网，你们互相交互，互相分享，甚至是现在人与人之间还是相对冷漠的，但是当你去愿意分享的时候，他人也打开了一扇沟通之窗，你们交互起来之后有一个共同话题了，而且是正能量的话题，跟科学相关的话题，它就摆脱了生活中很多负能量的东西，你们之间不再是抱怨，而是互相的去促进对方的成长，这种感觉是一两年两年吧，对我而言真的是切身体会，我也推荐给大家。如果呢你在生活里听了我们的新闻，如果你有收获，甚至是有哪一句话激励到你，你也可以跟周围的人去分享。 哇，小韩真的了不起啊， 我们的节目 确实 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非常大， 这让我也非常的有信心。那李维扬，你快乐吗？ 我快乐，我特别快乐。 你敢说不快乐吗？ 我特别快乐。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小韩每次来都准备好多好多小抄，每次来我都什么都不准备，然后我就看他的。 不是的，李维扬老师， 你应该感觉到羞愧，怎么会感觉到 快乐呢？我为什么要羞愧？因为这些东西我不是我考试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会，我就要羞愧吗？ 你没有人家用功啊！ 准备小抄的人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刚才说完这个学习使人快乐，你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我从学校出来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学习的时间，我觉得要比在学校里学习的时间都要长，因为首先啊，就 是 我。不坐班工作了，然后呢我就要从事这种自媒体的工作，以后呢因为我就经常需要充电，那么比如说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这些，比如说生物啊，古生物啊，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相关的这些前沿的科学发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新的论文，那么好多论文就是需要发很多论文是需要发这个英语的，那么就是外文的， 是 我呢英语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勉强自己过那种水平，但是呢我为了看这些论文我就得好好的学英语， 是的， 结果呢发愤图强，最终的结果是啊，我发现这个翻译软件是真好用啊。但是啊，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首先这个翻译软件它可以提高你的效率，就 是 一下你把它都翻过来， 是 但是它的是确实不行啊，如果你直接看尤其是这种专业性的论文，它会非常非常就说的都不像人话，但是呢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它里边一些专业性的词语啊，你给搞明白怎么回事，然后你再看一下大概怎么回事，这马上你就明白了，而看这些论文啊或者看一些新的知识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够充实我的知识量，让我感觉到就整个过程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膨胀的一个经历， 没错， 我们也看出来了。 这个时候尤其是当你看完了一篇论文以后，觉得哦，原来这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和你可能和你以前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就让说白了，这个学习就是给你打开一个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哎呀， 而且呢，我们的知识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真的会有质变啊，真的会有质变。 会的。 那么，比如说我就是最开始我会觉得，嘿，你看我知道这么多东西，我多了不起啊！但是当我接触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啊，原来世界是这么大， 是 原来我还不知道东西有这么多，原来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人，比如说小韩那么厉害。 哎呦，你可别了，是我每次录音的时候向您学习。 你们俩差不多，差不多行了啊。 他哪能找这么多小抄？我怎么就找不着啊？ 你是不知道我问了多少人。然后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仅是享受学习的快乐，也要学习带给我们的自省跟接受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条新闻里也讲了说，接纳失败之后，你有的时候会唤醒自己一些知耻而后勇的感觉。也有可能是让你更冷静的去思考你的生活。 对，我觉得他这个配比特别好，85%的成就，15%的失败，其实对于一个人呢学习一项技能增长一些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没错。 我们在这儿呢也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学习某件事情的时候，某项知识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点失败，不要着急，这很有可能就是那15%的失败，扛过去之后剩下都是甜头了。另外呢，如果您在学一项技能的时候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没什么挑战，那可能呢这个事儿你得自己来制造一些困难了，才能够有助于呢让他学得更有成果。也祝愿大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学习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能够收获到快乐。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哎呀这个有点沉重啊，这个说一说动物保护。世界上仅存的两头北方白犀牛之一退出了繁殖项目。 纳金是世界仅存的两头北方白犀牛之一，目前生活在肯尼亚。出于动物福祉考虑，研究人员决定让它从一个人工繁殖项目退休，不再从它体内取卵。据悉，研究人员根据伦理风险评估结果，并考虑到纳金的高龄等因素，做出上述决定。兽医表示，从动物福祉的角度出发，让一个动物个体退出某个保护项目，本是不假思索就可做出的决定。然而，如果这个个体占它所属物种仅存数量的一半，就要几经斟酌才能决定。纳金现年32岁，对于犀牛而言年事已高。超声波检测显示，它的子宫和宫颈有多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左卵巢上有囊肿。研究人员说，未来纳金仍将以其他形式参与人工繁殖项目，例如若北方白犀牛幼崽能诞生，让纳金向他们传授社交知识和行为。纳金出生于捷克一家动物园，后被转移至肯尼亚奥尔佩杰塔自然保护区，受到武装保护。 之前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的栏目中还专门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话题，很多年前了，当时为我们来进行解读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副馆长张静硕博士。张静硕博士呢，他自己还曾经和那只已经死去的北方白犀牛的公犀牛还有过一张合影， 然后他还摸过那只犀牛 啊。后来他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得很动情，说这个物种在世界上就已经剩下三只了，一雄两雌。那么那只雄性的死亡了，剩下的这两雌呢，有一只年龄还很大，另外一只呢还是他的女儿。那你说这个物种是不是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结局是高龄的纳金也要退出这个项目了，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还比较小的，是不是真的这个物种已经进入到灭绝的倒计时了呢？李维扬，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吧。因为首先啊，这个哺乳动物它繁殖，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它繁殖率很低。那么它不像怎么说拯救一些鸟类啊或者爬行类动物，那你知道鸟它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它产卵的时候，这比如说一窝是十个卵，但你偷走一个，它一看九个，它会再产一个卵。就是比如说麻雀啊，麻雀它做过这样实验，一气儿产了100多个卵。 我的天哪， 就是你只要看它这个产完卵以后拿走俩，它会再产俩。这个时候实际上对于它繁殖迅速增加这个种群的数量是很有帮助的。 那是不是说明它会数数啊，每天就清点一下，哎，少了俩。 对对对，它就 是一个伟大的， 而且它这个卵不是说一气儿生下来，它可能会每天产两个，然后3到5天然后产完了。那么你这时候每天偷俩，然后它会一直产下去。所以呢还有就是像这个爬行动物，你比如说像斑鳖啊鳄鱼啊这些，那么它在产卵的时候一下产好多，可能有3-40枚。这个时候你再去怎么一下出来就会出来好多只，而它这些为什么产这么多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在幼年的时候死亡率会很高。 是。 那么它为了抵御这种繁殖，就是它采用了一种繁殖策略，就是我多生。然后呢，它们的成活率低嘛，我就多生几个呢，它最后能长大就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的繁殖率，就是怎么说死亡率给，通过人工繁殖，就是人工养殖嘛，然后让它的这个成活率更高。这个时候就等于你一窝你可能就得到了好几十只。但是你像这个犀牛，犀牛它就属于一种大型动物，那它可能繁殖，犀牛的话白犀繁殖一，就是它繁殖一胎可能就要2到3年。 这么久啊。 对，首先它这个怀孕就要1年多嘛，然后你再生下来小犀牛，它到这个独立，能够独立成长，然后它在自己怎么说自己能够生存，这可能就要好几年。然后这个时候母犀牛才会再去孕育下一胎这个小犀牛，所以它的这种自然增长速率本身就是极低的。那么像这种大型动物，实际上它的如果种群数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它这个基本上种群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这么一个灭绝的趋势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物种的基因多样性也是必须 的。 如果你是这种近亲繁殖，非常容易造成这种畸形啊，或者是容易生病啊，造成这种情况。那么打一个比方，就是就剩下几只了，那以后这个只要繁殖下去，它都是近亲。 哎，那克隆可以吗？ 克隆可以，但是它这个治标不治本啊。 对， 你还都是这些，而且它的这个基因多样性有什么体现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繁殖的话，那么通过彼此基因的交流，让这个个体它能够获得一些基因的突变，比如说我对于某些这个疾病的这种抗性。那么你知道有一种羚羊叫做塞加羚羊，对吧？也叫高鼻羚羊，是在咱们西北部地区，包括那个新疆啊，还有那个就是哈萨克斯坦那边有一定数量。之前就是为了获取这个羚羊的角，把它的数量就是打到一个很低的数量，捕猎，通过捕猎啊，已经降到很低了。最近呢，繁殖了差不多是将近几十万头吧，20万头左右吧。但是呢，突然就是有一种病毒，让它一下数量就减少了80%。等于说，实际上这些你虽然看它繁殖起来了，虽然数量很多了，我们觉得哎已经有这么多了，但是可能突然袭来的一场疾病，那么就能让这个种群再次崩溃。所以说这个，尤其是大型动物，它的数量如果降到了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临界点以下吧，那它这个种群灭绝就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所以我虽然很难过啊，但是就是北方白犀的这个 命运，我觉得可能也就这样。而且尤其是他那头雄性的已经死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是给他画了这个休止符了。 嗯， 是的，其实当那只雄性的死去的时候，我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这件事，他说其实就已经可以宣布他是基本上灭绝的一个状态，就算是他还有一定的希望去延续那么一两只的生命，他说你看对这个种群的意义或者对整体世界的意义也并不是很大，他说还是要放眼于更多可能还有机会去逆转的生物，而像他们的话也许就不要再让他们进行那么痛苦的一个存留了，想要留取基因或者留取卵都可以，但是不要让他再去进行那么残酷的一个不停的去繁育的实验呀，或者经受那些取卵的痛苦了。 对， 因为活体取卵其实还是挺痛苦的， 对，每次还得麻醉，这还是有风险， 并且取卵针非常的长，非常的尖锐，非常的 而且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咱们国家也有类似的动物，就是叫斑鳖，刚才我说了，实际上它现在是在那个苏州动物园， 不是去年死了一只吗？ 对，死了那只雄性的，那么也是在就是咱们希望它在繁殖过，就希望它繁殖嘛，但是它一直没有自然繁殖，所以我们就希望它这个人工受精，但是在人工受精过程当中呢，由于一些问题吧， 就再没醒过来， 对，雄性的就死掉了，那么也是剩下的是雌性的，然后这个呢就只能寄希望于野外能够找到这个斑鳖的活体，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挺渺茫的，因为对于这些大型的龟鳖类，它的尤其是龟啊还好，因为我们就是在好多人认为里边这龟是祥瑞，所以呢，比如说我逮着一只龟，哎，我给它放生了，但是这个王八就 大补啊， 对，不是特友好， 哎呦， 而且这个真的是就是它本身也是长成很大，它要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现在就已经。感觉不太好吧，就是我对这个种群也是感觉不太好，但是有一些人他认为可能还有一些斑鳖啊，它生存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小苗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在曾经在历史上这个斑鳖它数量是非常多的，就是在那个南京玄武池清淤的时候，就清你看那个湖并不大，但是清淤的时候一下挖出来就上千个斑鳖的头骨啊，就说明它在这一块你还有没挖出来的呢，还有那个头骨已经 碎掉 的，对啊，所以至少说明了就在这一块它历史上是有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东西它寿命很长啊，它可以达到100多岁，所以现在变成这么一个情况也是很令人惋惜的。 是的， 哎呀，接下来下一件事儿，哎呀，这个事儿说起来呢用惋惜这个词儿不合适，但是呢用令人震惊或者令人疑惑我觉得也合适。有一项研究显示，盗猎改变了非洲象的进化方向，不长牙的象是数量越来越多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数十年盗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非洲象进化方向，天生没有象牙的雌象越来越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人类活动对生物进化的影响之大，甚至能够改变动物身体构造。研究人员经由早年调查和影像资料发现，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内战爆发前，当地约18%的雌象天生无牙。3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50%，且这些雌象的后代中，2%为雌性。为查明其中原因，研究人员采集7头有牙雌象和11头无牙雌象的血液，分析其脱氧核糖核酸，发现了2个变异基因。对大象而言，这些变异能够保护雌性因无牙而免遭猎杀，但母体孕育的雄性后代可能因发育不良而夭折。研究人员表示，通常人们认为自然选择是个漫长过程，需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时间，但非洲象在短短数十年间就戏剧性的选择不长牙，这个事实是最令人震惊的发现之一。用专家们的话说，人类能够加速物种进化进程。 我为什么要用震惊这个词呢？之前的动物学家认为啊，动物的演化怎么着也得个上千年的时间吧，或者上万年吧，怎么会那么快就出现变化呢？但是现实中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盗猎的原因，导致非洲这些雌象已经天生不长象牙了。这个不长象牙呢，会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象牙的都被捕杀了，那么剩下的呢，以及它的后代都是不长象牙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感受到了外界的环境压力，主动选择，我干脆不长牙了。不长牙呢，虽然生活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至少还能留条命啊，对不对？这也说明啊，人类就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迫使一个物种呢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演化，最终连象牙都不长了。 你们两个人什么感受？ 其实在这个也是大象啊，就是斯里兰卡的亚洲象就几乎是没有象牙。 嗯， 那么在那个亚种叫做锡兰象啊，因为斯里兰卡就是古称是锡兰，所以呢就把它叫做锡兰象。那包括斯里兰卡豹叫锡兰豹，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选择的压力。一个是由于斯里兰卡它地方比较小，本身它的大就是它的亚洲象那体型就比较小。另外一个就是由于以前还好，以前那个它的就是通过发现它古代是有象牙，但是由于呢这个殖民者，西方的殖民者到了以后，他们捕猎大象嘛，就把这个长长牙的大象基本上咚咚咚都给打死了。然后呢它这个也是经历了将近100多年吧，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斯里兰卡的象就没有象牙，而且本身亚洲象它雌性就没有象牙，跟非洲象不一样，非洲象是雌雄都长象牙。那么其实看到就是这个，我记得是之前有一个非洲象王，好像是在那个坦桑尼亚那边，然后呢他的象牙是特别的雄伟，我看过那个照片，就是他站立的时候象牙是可以触及地面的，你想那个象牙好像是2米多长吧，然后走起来以后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威风，而且他就是盗猎者就盯上他了， 嗯， 就是这个大象就想给打走，因为那个象牙可是价值连城啊， 嗯， 这个但是这大象也是挺聪明的，因为他也是40多岁，年富力强，正是正当年的一只雄象嘛，他就是想尽办法，比如说盗猎者有这个圈套，然后他把那圈套破坏了，然后跑了， 这么聪明， 然后比如说盗猎者用那个毒针，然后他因为他的怎么说呢，体格还是比较好的嘛，他至少3次被这个毒针打中，然后但是呢可能就是有一些 练出了百毒不侵的身体，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说通过怎么说体型比较大吧，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打的部位也不是特别 致命， 然后呢反正都活了下来，包括其他的方式去找他，比如说他呢会在这个保护区就是周围去找，比如说找雌象，或者是他想出来找东西，因为保护区内部啊，实际上大象是挺多的，他们也感受到压力了，就是说包括食物啊是很紧张的，所以这只象他有的时候会到保护区外边去找吃的，然后呢但是他知道他可能是知道这个保护区的边界啊，他可能有这意识，就知道我进来了没人敢打我，所以他经常在这个边界去来回的溜达，然后就出来，比如一旦他觉得不好，因为盗猎者也是怎么说，人家不是说是这种怎么非洲的这种部族里边野人似的这样，他实际上都是现在有非常现代化的装备，有汽车，甚至有直升机，然后打这只象的时候就曾经动用过直升机啊，但是大象他知道以后就跑到这个回到保护区，然后回到了这个就是 密林当中去， 也不算密林，就是因为他到了，他知道可能知道到了树下那天上的东西，他就看不见我了。然后就把自己给藏起来。但是就躲了这么多次，而且就是当地的护林员也知道这只大象，也知道那个盗猎者在盯着他，所以呢，对他也是 格外的 关照，所以他还是活了挺长时间。但是就是前两年的时候，被这个 还是给打死了。 对，他是那个盗猎者往水里边投毒。然后他吃了以后，这个就 是丧心病狂的人类啊， 死掉了。然后其实这个投毒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他因为投毒啊，往往不是说死一只大象，那么有的时候是死一家子大象全死了，而且那没有牙的对于他没有用。另外呢，就是这大象死了以后啊，他中毒死的肉里边是也有毒素的。 哎呦， 他只要一死，这其他食腐动物就来，比如猎狗，比如狮子， 天， 比如说这个，尤其是秃鹫。秃鹫是最受伤这个毒药，这种毒 就是它很敏感，是吧？ 对呀、你比如说这秃鹫好几，你这一只大象得引多少秃鹫？可能好几百只、上千只，然后大家一吃，然后大家都死了， 就是死一条食物链啊。 对呀、然后你秃鹫死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草原上是正常死亡这些动物，它尸体特别多，然后再一腐化，然后又引起了广泛的这个 传染病。 然后你就造成了一个是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是怎么说，偷猎的这个事做的是你以为是把大象打死了，把犀牛打死了这一件事，但实际上它真正带来的恶果是深远的，那就会可能这个它就会导致更严重的一些怎么说呢，环境变化，比如说食草动物少了，那么这个整个的草原的环境它就会有变化，植物的这个比如说应该有好多这个打一比方啊，斑马去吃某种草，但是它最后斑马少了，那么这个草开始长了，那草原植物的 结构就会产生变化。那实际上它又对影，比如说对其他动物不吃这种草的动物，它的种群造成了影响。然后呢，你又别的种物种又濒危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真的要去深思的事儿还是好多好多的。 哎呀，谢谢刘洋给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这段故事，想必很多朋友都听进去了，大家也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吧。小韩呢？ 这个刚才的故事听得我太触目惊心了，我一直在旁边，哎呦哎呦的，我心脏都疼。因为我在想，大象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动物，因为我小时候每一次跟我父亲提，我都是说你带我去一个更大的城市，我要去骑大象。 嗯， 然后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张骑大象的照片，因为我看到我隔壁班的小孩拿那个照片去炫耀的时候，我特别得意。当我把这个愿望告诉我的父亲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喜欢大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它，但如果你想骑它的话，不可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小动物如果它是被就是已经在动物园里养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已经比较可怜了，如果你还要去奴役它伤害它的话，我觉得你不是真心喜欢它。 嗯， 我父亲是非常非常热爱动物的，然后我受他这个影响非常的大，然后从那以后所有的动物表演我从来不看，然后所有这种强迫动物去跟人类进行一个互动啊，拍照这些我是从来不做的。然后当我觉得如果我对动物我称不上是保护者哈，我至少是一个热爱者，然后当一个你这个揪心的状态，你听到说别人为了毒杀大象甚至把周围的生态链都可能会破坏掉的时候，你在想说人类只是为了利益要做这样的事情吗？那他如何称之为人？你是如何认为自己这个价值是凌驾于大象之上，或者是你是如何傲慢的认为你可以去定义这个象牙的价值，以及当地的生物圈生物链在你心目中都一文不值了吗？如果人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下，金钱与你有何用？你的人生与你有何用？我是真的觉得就是人不要为了利益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日后在做编剧的时候朝这个方向发展， 没错， 呼吁更多的人来去保护动物，保护这个美丽的世界， 是的， 最终也是在保护人本身。 其实这个就是说在动物保护这方面，我们国家做的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国家。第一方面就是小韩说的这个法律我要健全，那以前我们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实际上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 而且很多年没有修改其中一些条目 了，对，这是一个问题。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边远地区扶贫的一个支持。其实你说好多盗猎者他就是我就是想杀这动物，我怎么怎么样，面目可憎的人不是，他们只是当地就是最穷的农民。非洲为什么有这么多盗猎者，就是因为他政局不稳定，那么没钱，没人吃，就是人家家里也特别穷，小孩吃不上饭。 你换个角度来说，他们也要活嘛。 所以就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之前大概二十多年以前，我的老师他去那个滇金丝猴那点保护，就是有一个保护的项目，然后就是志愿者和这个当地村民冲突，人家村长就是志愿者说村长你不管我，人村长说我管什么呀，对吧，就许你们吃那个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就得天天吃窝窝头吗？当然他说的是当地吃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那意思啊，就凭什么我们天天吃窝头咸菜你们吃好的。其实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真的是很深刻。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让这点的居民，因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也是人啊，你一定让这儿的人他也过上好日子。但是看就是我最近几年看走到中国这个边境的地方，我发现变化真的是特别大。那么你看就是以前像贵州啊广西啊这边老百姓他就是种地，他可能就是生产出来这点粮食，然后交了以后可能就是够自己温饱的，他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但是呢由于我们最近几年这些基建，那么比如在广西还有贵州这些边远地区，以前都是山呀，那么我们把桥架起来把路修起来，他们就能把当地的这些东西给卖出来。比如像尤其现在网络的这么一兴发达，还有就是物流业的发达，那么好多人他就可以在家乡里边就直接带货呀，他把自己家乡特产给卖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可以比如说种果树，种一些高附加值的东西，种茶叶。实际上你如果打一比方，如果我种100亩的这个粮食我能生产100块钱，但是我可能种10亩的茶叶我就能生产1000块钱啊， 经济作物。 对啊，这样我实际上我对于这个自然界的破坏就少了，我可以把那些不必要的耕地，实际上它的就是在这些边远的地方尤其是山区，它耕地的产值是很低的，它不像咱们平原地区可能亩产能达到10000斤，但是它只能产100斤。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些地退出来然后还给野生动物。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像咱们在西南地区的黑叶猴啊，还有一些海南的长臂猿啊，我们对它的保护我们直接就架起来这个监控，我们每天都去看着它们。比如说长臂猿什么时候怀孕了，什么时候生小宝宝了，我们甚至都知道，甚至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做直播呀。所以我非常非常 因为我们国家就是在可能在20多年前，我觉得咱们国家是一个对动物非常漠视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现在我看我们国家包括政府包括党对于这方面非常重视，而且做的是非常好，而且是从根本上把这事儿做好了，是釜底抽薪，而不是说我就去管你，我去怎么样，那个根本没有用，你一定要让人知道我来保护这动物，这动物能给我带来钱，尤其是广西好多地方我可以观鸟，我可以观鲸，比如像北海是可以观鲸的，所以好多渔民他都改行不打鱼了，直接弄民宿，然后人拉着船去观鲸去，对吧，他又轻松，然后挣的比那个捞鱼还多，而且他还保护了当地环境，这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国家做的最好的地方。 我们从动物的保护说到了这么多，讲了讲外国动物保护的现状，而且呢也说到了非洲象是因为盗猎导致象牙现在都不长了。回头讲来呢，保护动物也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做好就可以的，因为对动物而言是没有国界的，得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地方共同行动起来，才能够保护这个世界上可爱的物种。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一种保护的方法，而这个保护的结果呢有点意思。新西兰不久之前评出了年度鸟，但是呢年度鸟的冠军竟然是蝙蝠，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和各位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一年一度的新西兰年度鸟评选结果近日揭晓，本土哺乳动物长尾蝙蝠成为黑马，凭借最多票数当选年度鸟。活动主办方当天发布声明说，毛利语中鸟这个词也涵盖其他会飞的生物，依照这项年度赛事的毛利语名称，新西兰本土有益生物均有资格竞逐年度鸟称号。长尾蝙蝠是新西兰两种本土蝙蝠之一，只有成年人大拇指大小，生活在空树干里，只在夜间外出捕食昆虫。由于栖息地减少等原因，新西兰长尾蝙蝠近年来数量减少。相关负责人表示，许多人都不知道长尾蝙蝠的存在，知道这种生物的人越多，越有利于保护。据悉，今年有超过5.6万人在线投票评选新西兰年度鸟，长尾蝙蝠以7000多票夺冠。名列第二的鸮鹦鹉是去年的年度鸟，今年获4000多票。 那有一点动物学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啊，蝙蝠啊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它不是鸟，但为什么新西兰的年度鸟就评给了蝙蝠呢？在新闻中我们也听到了，那是因为当地的毛利语啊，所有呢能够扑棱的东西都给它叫鸟。 扑棱的东西我也能扑棱， 下一次 你扑一个看看， 来来来， 下一次评选年度鸟的是大扑棱蛾子。 这个也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是的， 我们也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话题，也是当时采访了一位动物专家，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静硕副馆长，他跟我们说啊，在新西兰本土的哺乳动物只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这个叫短尾蝙蝠，或者说叫长尾蝙蝠，一类呢叫做大长尾蝙蝠，或者叫大短尾蝙蝠。 到底长尾短尾、啊、 对，它到底长尾、 哎、听我跟你们说啊，问题就在这儿呢，我跟他讲，我说新闻当中说的是叫做长尾蝙蝠，然后张静说不对，按照动物学的这个叫法应该叫短尾蝙蝠，而且你看它的那个尾巴它就是短的。 真像啊。 是。 但是呢我上网去看很多这个就是新闻报道都管它叫长尾蝙蝠，这可能就是大家的一种约定俗成啊，或者跟动物学之间的这个叫法的分歧啊不一样啊，不管是长尾还是短尾，反正新西兰唯二的两种哺乳动物就是两种蝙蝠，除此之外呢本土都没有哺乳动物。大家喜欢喝的新西兰奶粉的这个产奶粉的动物牛啊，这个哺乳动物也都是外来的，不是新西兰本地的。 我觉得呀，当选就是年度鸟，然后用蝙蝠，甚至是以后它不是说覆盖了种种能会飞的生物嘛？其实我觉得经常换一换的话，也会有助于当地的人去了解更多的动物，去爱热爱更多的动物，跟保护更多的动物。 哎，小韩说这个特别好。其实我就是觉得，我们做科普吧，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这种。山的那边海的那边那些奇异的动物，虽然它 有一群蓝精灵 对的，蓝精灵也是动物，虽然啊就是说这些动物可能很抢眼很亮眼，比如说蓝精啊，比如说象啊，比如说古生物的恐龙啊，它们看起来虽然那么的耀眼，但是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动物它实际上能够经常就给你一种哎呀为什么会这样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身边的小刺猬， 是的 啊，比如说我们身边的像黄鼬，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比如说在北京，你知道北京能看到多少种鸟吗？ 听说是两百多种。 两百多种，我告诉你有六百多种。那我告诉，就是如果你赶的时候好啊，我带你去圆明园，早上一上午啊，就能看到一百种以上的鸟。 真棒！ 咱们北京是一特别好的地方。你知道北京有多少鱼吗？淡水鱼。北京淡水鱼的数量比欧洲全境加起来的数量都要多。 也几十种， 哎，一百多种 哦， 然后北京还以前呢，就是说在这个和那个渤海相通的时候，就那个海河没修闸的时候，还经常有海水鱼呢，还有灌海马呢。这个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进硕副馆长告诉我的。那个 又出现了， 对，没错，他告诉我那个标本就在我们那个动物研究所的标本库里边呢。你看我学的像不像？对，实际上包括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就是这个内容。那么包括像我们在菜市场也好啊，在这个学校，在家里边有什么身边的小动物，那么包括蝙蝠，那么以前咱们这个有一种鸟叫寒号鸟，那个我还看过，那以前记得小时候 有动画片吧， 对，有一动画片，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走窝，哎，说的就是这个。实际上寒号鸟呢，现在我看过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它就是鼯鼠，鼯鼠呢它有这个翼膜可以在空中滑翔。那么其实古人啊，他就没有这种认识，说把这个正确的分类学，那他可能就是觉得，哎，这东西能飞，有翅膀，就是鸟， 跟毛利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对啊，其实大家看法都一样。比如说这个，你像那个蛇，它跟地上爬，长不溜的，所以这它就是虫子嘛，这就是长虫。哎，那个，对，所以就是这种，所以我们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分类学是多么重要。分类学是什么？就是说明了物种之间亲缘关系的这么一个学科。 那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以及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谢谢二位， 大家再见。 哎呀，今天心情很沉重，我回家吃饺子去吧。 嘿。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大家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在节目之后，咱们网上见。也欢迎更多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十八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上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We'll be right back.